这一集一开始很适合唱一首歌。 什么歌？ 我寂寞寂寞就好。 你是行动 KTV 吗？ 你真的不用来我回忆里微笑。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7号星期五。 Oh, Happy Friday、 yeah, 好，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跟刚刚 Happy Friday 怎么样？ 你一个人过吗？欸、很呼应， 拜拜， 很呼应那个、欸、 帮我们订阅，拜拜。 很呼应今天的主题 啊哈、uh-huh, 今天的主题就是 跟我，因为你知道星期五下班后你就会有一种很想要跟很多人一起狂欢，但狂欢之后只会显得自己更寂寞，因为回到家就会很 heavy。 我觉得这可以聊另外一个主题，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好像没有那么喜欢狂欢。 嗯，我以前会耶。 是啊，好老哦。再见。 又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了，今天要聊的是寂寞寂寞就好。以前都会觉得寂寞好像很可怜，但是年纪越来越大，经历过越来越多事情之后，发现其实有时候一个人跟自己相处并不是寂寞，并不是孤单，对不对？只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聊，就是你可以接受的孤单寂寞指数到哪一个 level。 首先 level 1 就是一个人去逛超市， 你可以吗？ 可以啊，这我哪来的不行啊？是自主能力有问题吗？一个人逛超市怎么了吗？ 没有怎么了。 哦、oh, ，好。 但是会逛吗？ 会啊， 真的、 哦。我很 happy， 因为我有很多选择性障碍，你知道，就像是那种网友在那个脸书上面就是爆料公司，我就有看过说。老公在外，在保雅外面等，然后就说：“哎、欸，老婆进去逛了这么久了，请问我，然后都是一直还没有出现，请问我该报警吗？” 你说被保雅绑架是不是？ 所以会啊，一个人去逛超市，你就可以，嗯，我会， 因为我好像不到，啊，这样。我不到逛欸，我是 买 目标性的，因为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对，不一样， 女生好像是。那种采集性的，就是以前女生出去就是加跨几里，加跨几里，这边挂个三边挂一下。可是男生好像就是狩猎性的，就出去是有目标型的。我去超市就是一定是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泡面，可能沐浴乳，可能洗发乳。 对，你们就是因为有目标而去， 对啊， 那我们可以漫无目的的逛。 对，所以我觉得 Seven 也可以耶、欸，我 Seven 也可以， 我没办法，我 Seven 进去出来大概是。只花这个不到一分钟，除非要买东西。 OK， 你进去出来不到一分钟。 我说我去 Seven。Hello， 你要试试看吗？ 不要揪。 我是说逛 Seven， 我是说逛 Seven。 啊，好嗨哟、哦！我、哦、等一下，你刚刚有讲今天 孤单指数吗？ 等一下，你刚刚有讲今天天气？ 没有，今天天气应该算还好，晴时多云 哦。OK， 没有下雨。 还有，我觉得嗯，那感觉 so hot。 好，所以这逛这个字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逛，我只是去买东西。 那我觉得那我觉得 逛比较难， 因为这个逛超市，因为你知道像是那种电影影集里面的那个超市就是很大，然后 你 就是、 哦、你就推着车， 对对对， 例如像一个人去 Costco 或者一个人去家乐福逛整层， 对对对对对，那 我 很可以。 我没有办法，原因不是因为我怕孤单、哦、是因为我觉得好无聊、嗯、 因为你就是孤单， 不是我觉得很无聊。你一个人推着推着、啊、也不知道买什么， 可以，我都觉得很优雅耶、欸、我还会特别打扮，然后就是会觉得这是很优雅的逛， 好疯哦， 就是 可是可以小小 好 OK， 我们 可以小小爆个料，我很喜欢跟另一半、嗯逛这种东西，我觉得两个人特别特别才 是 幸福。对、啊，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人。OK， 第二集一个人去看电影，你可以，我知道，因为你有讲过。 但是我可以是前两个月的事、欸，我以前不行。 哦，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培养独立，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就是强迫，我觉得是要半强迫，是我就是自己想去看电影。 OK， 嗯，好。 但是我以前不想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小时候会觉得自己拿电影票说去买电影票说一位就会觉得好丢脸， 你有钱的话也可以两位。然后 哎、欸、我有朋友是一开始在训练自己看电影还是买两张票但自己去看哦。 哦这 对 哦， 然后后来他才改一张票，他就会说一位这样，然后就觉得哦自己长大了，可是我一开始自己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是说一位。 哦，那我觉得这也可以，这也可以培养。 好，然后跟那个商业逛超市不一样的是，我觉得一个人逛超市是无聊，我不是不喜欢，我是觉得很无聊，对。可是一个人看电影，我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哦，就是旁边不会有人在那边叽里呱啦一直讲。 对， 而且他，而且就是自己去看，你也没有办法跟旁边人说，哎，他在演什么？你只能自己慢慢去想剧情，所以就觉得很爽。所以我从第一次自己去看电影之后，我就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哦。那可以，而且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话，因为有时候，因为你知道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朋友姐妹们可能就是各自有家庭或各自有工作，或者是熟悉的朋友他们可能到外地去，你们没有在共同的一个城市里面，那你可能会想要看可能浪漫喜剧，那可能你的朋友们比较偏向动作片，那你就会，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办法， 爱情动作片吗？ 那个就在家里也可以看。然后就是你会一直会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可以跟你搭的人，或者是他刚好有他也喜欢看，可是他的时间跟你凑不起来，就是没有办法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下。那如果你可以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话，不是很轻松吗？不然你的底下拖嘞拖嘞啊的下档啊，你就刚好可以就在家里看。 哦，也是哈，网络付费就好啦。 对呀、啊， 对呀、啊。好，第三集， 一个人吃。刷刷锅， 我不行。 不，那你就是吃饭而已吗？ 对啊，所以吃饭我就一个人买便当回家吃就好了。我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吃刷刷锅？ 因为不用洗碗啊。 啊，我买便当也不用洗、啊， 我不用丢垃圾啊。 我跟你说，我前几个礼拜跟我朋友去吃火锅，旁边就坐了一个女生。他可能食量比较大，他就叫两人份，然后我以为他另外一个朋友会来，没有，他就一个人把。 你们看他可能放那个一副碗筷，然后还在地上撒米酒， 然后就还自己说：“你来啊， hey, 那 我等你好久。” 那いただきます。 我没有办法，可是我没有办法，不是因为怕丢脸，也不是因为怕别人异样的眼光，我是觉得一个人吃饭，在外面吃饭很无聊。我是觉得无聊。 好，那我真的觉得你的无聊就是，很多人是怕无聊是跟那你的无聊是跟没有办法自己独处是一样的 吗？我可以一个人独处啊， 可以独处， 可以独处，只 是你就无聊而已。 对， 哦、，OK， 很喜欢独处， 哎、欸，我可以耶。那你就祝福你这辈子都自己来的时候也很开心。 你可以一个人吃涮涮锅， 我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你说一个人就在前面，然后他如果是吃到饱，就一直加点这样吗？就是说我这边点餐，这边、 哦、那个吃到饱可能不会，因为我会那是考虑到就是你要一 成对 成不是成本，就是你一个人，然后可能来的量很大，你没有办法 share， 会浪费食材。 而且有些吃到饱的店家很过分，他一个人开锅还要再加多少钱的开锅费，你知道吗？ 哦，好像有听说哎、欸， 然后我就想说也太不合理，一个人吃的已经够可怜了。后来才发现，原来店家他们计算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他们就觉得一张桌子如果可以坐四个人，可是你却只有一个人吃，我们店家要服务你一个人，所以要多收钱。然后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哦，还好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因为一个人吃在外面吃饭真的好无聊。 啊，哎，我很 enjoy 在，因为你自己平常在电台里面吃饭的时候，你一个人喜欢安静。那我如果自己去外面吃饭的话，我也会很 enjoy 在，就是我觉得蛮安静的。就我可以。 你好奇怪哦， 因为人虽然是群居动物，可是你不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人配合你，尤其是长得越大之后，朋友都结婚啦、 好吧，我下次 可以。我你知道给不成 我下次一个人试试看去吃刷刷锅看看好了，这个是我可以挑战的。 但是不用吃到饱，因为那真的会浪费食材。但是可以吃小火锅。 好，一个人吃小火锅试试看。OK， 我来挑战看看。 好， 第四集， 一个人去 KTV。 我不要，我不是不行，是我不要。 哎，那 花钱， 好，那你先讲你的 原因，因为没有人可以跟我对唱啊！我多想对唱，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就像一个走音的女生，我还是可以跟她对唱，至少有人可以对唱啊。珊瑚海，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 Key 太高。 OK， 那屋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Come on， 我一个人去 KTV， 我不能唱这些歌、 欸。但是我要先为自己鼓掌， 制造浪漫，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十一，这些歌你都不能唱，你去一个人 KTV 去干嘛？ 那我有其他的歌可以唱啊，譬如说 “孤身万岁，失恋无罪”这样吗？ 那我觉得服务生会一直，就是明明他进来服务的次数不会那么多，可是因为你一个人，然后你又一直唱这些歌，他就会一直进来关注你，因为他很怕你帮人在里面会干嘛。 对啊，一个人唱 KTV 很无聊欸。你也不能唱 SH 的歌，颜色艳了，香味香，花又开好，欸，断气，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唱 KTV 是无聊。 一个人唱 KTV 可以练歌， 好吧，好，这个我可以。 对啊，我觉得一个人，因为你有些歌，你可能就是他来，你可能就是要有时候在外面唱歌，你会有一些技巧，你会觉得说，欸，可能他需要被练一下。 你以为是驻唱歌手是不是练皮哦？有什么好练？ 那去的话， 但这个但这个理由我接受。 因为我一个人，可是如果那我讲我无法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KTV 又是你没有办法确定还有什么谁之类的，那有时候 KTV 都会有一些比较 不同 激昂的事情，就譬如说可能有谁，然后可能就是在里面会打架或什么之类的，我只会觉得危险。 哦，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然后我去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就是会危险。如果被别人发现说，哎，嘎姐杂 boy 来，那就会很危险。所以我 care 的是危险，但是我如果要的话，我一个人也可以办得到。 哦，我是因为无聊。你有发现前面讲的到一个人去 KTV 我都觉得无聊而已，我就觉得一个人去做无聊，就这些事就是要大家一起去做比较好玩。 对，但大家跟一个人还是会有不同的乐趣。一个人就是省时啊，不是，一个人就是省力， 但没有省钱。 对，没有， 就花一样，因为包厢费。 但是有钱就可以任性。 好吧，等我有钱，我一个人去试试看一个人 KTV。OK， 第五集， 一个人去游乐园。 我也是觉得理由跟前面一样，我觉得无聊。 那这个我就会觉得无聊了。 对，而且没有人可以帮我看包包。 对，就真的无聊。 长大之后，如果一个人，就算我一个人，假如说那个我们跟朋友去，然后那个游乐设施只有我一个人想坐，然后他们愿意陪我等，或者是我排队，我可以一个人去排队，我一个人去坐那个。假如说大怒神没有人敢坐，我一个人去坐 ，OK， 我可以。但是如果我一个人要买一张票进去里面自己玩，我不行，因为第一就没人跟我帮我拍照，没有人帮我顾包包，而且我觉得很无聊。 那这个我可以， 这个是真的无聊， 对 不对？对， 那这个我也同意，因为我也无法。 好，但是如果我有钱，我可以去试着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好 试试看。 或者是你有钱，你可以买下一个游乐园， 太有钱了吧？ 好啦 ，希望赞助我们节目啦。好，接下来是 第六 层级是 一个人听演唱会。 这个我承认，我就真的不行。因为我觉得很可怜， 演奏会我可以，因为演奏会很安静，就是你就是去欣赏一个就是你去欣赏一场飨宴，但是演唱会感觉是旁边的人都在嗨的时候，你就会很冷静，因为你一个人去，你可能会没有办法。 如果张惠妹跟你说前面的朋友跳起来，然后旁边的人就哇，然后你就一个人就你是我的姐妹， 对，就是 你就嗨不起来啊，因为旁边就不认识啊。这个我觉得很孤单，而且我会有一丝丝觉得自己很可怜，这个我办不到。 好，那这个我可能也无法。 那你做过这件事吗？ 演唱会没有啊，但是演奏会可以。 演奏会我好像可以接受，反正就是进去听听。 对，因为他也不会跟你互动，他也不会叫你跳起来。 他跟我拉了阿妹的歌啊。跳起来 不行，我们应该不会。 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跟暧昧对象，然后买了两张票，然后那个暧昧对象就突然跟别人去，所以我那个朋友就拿了两张票自己去看演唱会，然后坐两个摇滚区的位置，旁边放包包，很悲惨的故事。 旁边放包包的时候，如果有人很用就疑惑眼神看着你的时候，你要用很哀伤的表情，就是看着那一个座位，然后别人就会觉得说，哎、欸，那个人是怎么了吗？就或者是哎、欸，他好深情， 然后还要对着那个空白的座位说你来咯。 没有，不能说你来咯，就哇，你跳得好用力。 我觉得走出来会不会被送去精神病院吧。好，所以一个人看演唱会我不行， 演奏会可以。 好，然后第七集， 一个人出国玩 我不行，我觉得很可怜。 想看看一个人出国玩， 我觉得很可怜。我有一个人， 我觉得那是不同的视野。 我有一个人出去玩过，嗯，然后我觉得好无聊，因为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话，没有人可以帮我拍照，没有人可以帮我记录，我就只好自己记录，然后自拍都超丑。嗯，然后吃东西，假如说你到那个地方要吃东西，有很多好吃的，你不能。你一个人买就要吃完一份呢，但如果你四个人去玩，你是不是买一份可以四个人吃，然后就可以把那些东西都吃到，你懂吗？ 那我觉得只是那个好处不一样而已，但我可以 哦。出国我还不确定，但是去外地我可以。 嗯，但我好像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是直接去日本找我同学。 那不算，你要从头到尾都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买了机票之后，一个人搭飞机。 那一个人的外县市呢？ 一个人外县市，不算出国，那就跟我一样，我是去外县市。 外县市可以， 可以， 但出国会比较， 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会怕。 对， 嗯，好奇怪，女生好奇怪哦，还得罪所有女生。 对。你才奇怪，你全家都奇怪。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人买机票，然后去冲绳，然后自己租车，然后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要自己开车到处去玩，然后想睡到自然醒就睡到自然醒，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然后听了就觉得很羡慕，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可能做不到，我可能早上醒来之后吃完早餐之后就在房间待到中午，就没有出去，因为不会有人督促我说：“哎、欸，我们下一个行程是什么？”我就觉得 OK， 回去吧，这样，所以我不能一个人出，对， 胖 吃气，所以我没办法一个人出国玩。 好 好， 这是危险性啦。 对啊，第八集， 一个人搬家， 我可以啊，我从大学都是一个人搬家啊。但我觉得年纪不一样有差。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要搬，又找到工作的时候，我要搬到就是比较靠近公司的地方的时候，我有一丝丝觉得一个人搬家很可怜。 会有一丝丝的觉得有点落寞，但还不至于。就是你只要有钱的话，你就是把搬家公司的人力给召集足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没有钱啊！哎、欸，所以以上这些如果有钱都不孤单 哎、 欸， 哎、欸， 对不对？ 对， 突破盲点。希望所有的干爹们可以赞助我们节目，可以帮你露出产品。 所以又要争 Sugar Daddy。 对，所以一个人搬家，我觉得应该还好。最后一集我真的觉得有点惨，就是 一个人去看医生或做手术。 孤身万岁，失恋无罪。 一个人错了吗？那真的会很。 可是如果一个人去割双眼皮，这算手术吗 ？OK， 医美除外，因为医美就是想要一个人。 对啊。那男生如果一个人去割包皮，可以吗？ 可以啊。 See。但如果是一个人去什么癌症开刀，或是癌症标靶，就会很可怜。对， 因为你会需要一点心灵上的扶持。 那如果重感冒，一个人去看医生，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啊，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啊。 那、 啊、 你会是会什么？ 会就是会 有一点点惆怅， 要看状况，因为像前阵子，可能就是前阵子刚好。就是哦，我前阵刚好滑鼠手，然后就很酸，然后我有一个人，然后自己去看医生，然后又等很久，然后那天又很冷，所以去的路上很冷，然后等医生也等很久，又觉得心更冷，然后回到家打完针会很酸痛，然后你又这样自己回家，你就觉得说好会。在无助的时候，你会特别希望会有人照顾你 啊，因为生病的时候都很脆弱，所以希望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你要一个人去医院的时候，好像就需要旁边有一个人陪，好像会比较好一点。 对，而且那个，但是还好，就是有时候朋友有时候会蛮有姐妹会蛮有义气的。那如果是姐妹的话，我也 OK， 就是姐妹陪伴我也会很 OK，因为像我在之前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就可能在去看医生，就临时。就很蠢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手受伤，然后就看医生，然后 我姐妹就说：“哎、欸，我下午刚好休假，我今天休假，我现在立刻去看，我现在立刻陪你。”然后我说：“不用啊，你不用来啊，我就弄一弄，然后我就好啦，我就可以回去。”虽然当下我是有掉眼泪，因为很痛。然后他就说：“一个人，他就说他的原因，他来陪我原因是因为说不要啦，一个人。” 一个人在那里看医生很可怜呢。他就想跟我讲、因为狮子座比较霸气、不要让一个人看得很可怜，然后他就真的20分钟就赶来了。 可是你有想过有时候不觉得自己可怜被别人讲讲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就本来没有，你公姐跟他 无泪、对，好像 当场落泪， 你讲可怜的话这样会突然，所以有时候这种话好像不应该，不太适合讲出口，因为好像除非他真的决定要去陪你，就说、你一个人可怜，我去陪你就去了这样。 对。 他如果没有打算去陪你，这种话就不要说，就说哦，好好好，那你一个人，那你到家跟我说，看完跟我说，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你看医生怎么样，然后再跟我讲。 对，看结果怎么样，跟我讲。 对。 哦，好，所以看医生也是要看那一种，就是如果是真的需要动到那一种疾病的手术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有人陪伴才不会那么可怜。那如果你一个人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相当的佩服你。 我只能说，那平常还是要有一些朋友。 完蛋了，我没有。 那你下次可以问我，但是如果是 要 割包皮的话， 我觉得你来就很吵。我怕我如果要去割包皮的话，你会想要跑进来看。 我就会问医生说：“瓦登。” 医生说18，我是说包皮的部分。 那我就说，我就会问说：“是抓吗？” 好了啦，我觉得我在这个频道很没有形象。 是抓吗？这是一种脱皮的那种概念。 可以拿来当皮带了， 或者是就有绑马尾。 我要吐了。哎，有听众说我在这个频道尺度太开了，完蛋了。 我们没有赖发，是你看哪里讲的、 就是会有听众私讯给我还有我的 IG 真的假的、 就是说好害羞，尺度好开， 然后他们就说但我好爱，是这样的吗？ 他们没有说好爱，只是他们就觉得 很开， 第一次听我讲这些东西好像很害羞。 你就说现在才刚开三指， 现在才刚开始，因为后面会更多。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这个频道，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不停的来点阅跟订阅。好，今天1到9集的这个一个人独处，一个人做这些事情，不知道收听节目的你会不会觉得做完这些事还是会觉得很孤单很害怕呢？ 还是你觉得其实这些到底算什么？那我真的觉得独立也不错， 很棒啊。就是Peggy 好像很会跟自己独处，对不对？ 我有办法可以跟自己独处， 难怪你现在一直单身。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ending 就这样， 好， 然后也没有下一集。 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人虽然是群居团体的一个动物，我们也不可能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就是大家都要互助嘛。那但是学会跟自己独处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有人陪伴着你。 好，所以其实孤独不等于寂寞。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他一个人很害怕孤独寂寞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好，那我就教大家，就是 好，佩姬老师教大家。 好，就是、 好，注意听哦。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听完前面那9集，你都觉得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完成，不敢一个人逛超市，不敢一个人看电影，不敢一个人搬家，觉得会觉得很害怕。 对，或者是你夜晚一个人在家，你就会觉得很害怕的 话。那要怎么办，老师？ 好。你就是把灯关掉，你就会觉得周围都是人，你就会瞬间觉得旁边有好多人。那这样应该也蛮热闹。 农历7月的时候会更多， 对，会更多，你会觉得哇。 哇哦，我好多 friend， 你可能连白天也觉得很多人。 结果刚刚在收听的还很认真听说什么方法，什么方法可以排除掉害怕的心情。好啦，就是这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我们的频道，下次见咯， 拜拜。 会不会被打我们两个？ 不会，他们可能就很认真这样。就想说是什么。